www.myradio.com.hk 一个当港管局气死的 radio 频道。 各位街坊，我是陶君衡，足球频道有靓女 Rosa 同埋呢个明灯长毛，星期二晚11:30记得收听足球频道。 各位网友，你已经登入了 myradio.com.hk， 我是你的主持卢永乐。每逢礼拜四晚上9:00至10:00，我哋会喺 My Radio 同埋我好朋友麦国峰同埋嘉宾一齐向大家提供有型有款嘅健康资讯，亦都咧为大家提供有趣嘅笑话。请支持 My Radio.com.hk。 星期五10:00至11:00在 My Radio， 梁锦祥和何秀兰一起在这里说三道四，还有指手画脚，虽然你看不到，不过希望你各个礼拜五都在这里一起听到。 星期一晚9:00有 Rosa 和 Sino 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旅游的景点啊特色的。如果你喜欢去旅行的话，就欢迎大家星期一晚9:00黐实 My Radio 了。 各位，我是梁锦祥，请全力支持 My Radio， www.myradio.com.hk。 好，今日咧就系呢、這个即系北上频道第一集啦。咁啊，呢个节目咧，我构思咗颇为一段时间啦。咁亦都即系考虑过好多节目主持人。咁咧，结果咧就系阿杰斯仔翻嚟嘅时候咧，卒之我就可以即系开始呢个频道啦。咁啊，杰斯仔，我睇你个样咧就相当之残啦，系嘛？即系呢排咧就腾上腾落，腾上腾落。咁啊，前日睇波，咁啊睇完波一个钟头瞓觉，跟住又趌翻去即系上面，跟住趌翻落嚟，跟听日趌翻上去。 系啊，因为冇办法啦，因为我喺东莞嘅有整紧 office， 咁、所以呢排就会比较忙啲咯。 系 系啊，不过应承得台长，梗系即係盡量會做好佢囉。 係盡量做啦，即係又唔好話即係應承我即係一定做落去，因為點解即係十分多之變多變數㗎嘛，咁你應承咗做唔到，咁就變咗即係咁有負觀眾對你嘅期望啦。不過我就想即係同你傾下，即係近排其實你都喺東莞啦。 喺東莞多呀呢排。 東莞多啦。 係呀。 咁你主要嗰個情況而家係咪話呢，即係要建立一個辦事處。 係呀。 同埋要搵屋呢。 是啊， 嗱咁你讲到搵， 真系辛苦头痛。 你讲到搵屋咧，其实我自己前一排都试过搵嚟嘅。 系， 咁但系即系我觉得即系我搵过之后我都投降。 系啊， 点解咧？其实呢排咧就即系我唔知你嗰边点样啦，即系我住嘅地方可能啲租金都升紧，同埋业主系期望升嘅，咁我跟住我又就试尝试走翻落深圳啦，即系深圳。啊，對我嚟講都係好方便嚇，即係譬如話我即係搭火車或者搭而家搭小巴過去咁樣，就唔使話即係搭嗰條咁嘅攣坦嘅呢個 攣 坦嘅廣深鐵路呢條真係時行時唔行嘅鐵路啊！ 呢期真係要比一比啊，比一比呢條鐵路， 即係我服曬，我服曬㗎啦，真係。 係啊， 講 N 咁多次啦，條鐵路咧，中意行下，唔中意又唔行，中意行到路中間咧，突然間唔行又得。但是从来都冇即系呢个官方机构出嚟解释过乜嘢发生紧咩情况吓，咁啊即系我而家睇呢个网上讨论区咧，都话咧即系好似呢一两日都有事啦。不过我哋即系迟啲先讲呢个问题，就讲翻一个即系搵屋嘅问题。 搵屋系 嗱，我即系第一样要问你咧，其实你会唔会有咁嘅感觉咧？即系近排咧，或者呢半年咧，其实珠三角嗰、那个。即係啲物價或租金就上漲緊， 上漲啊，上漲比我想象中幾樣嘢啦，比我想象中個租金貴好多啦。我就集中，我最近其實我就嘗試過又試過喺厚街揾，咁又試過喺太平，又試過喺長安。我而家最後都喺長安落腳嘅。咁就我初時因為我其實我都因為我早兩年我就一路喺上海啊，咁就我對上一次其實喺廣東省住咧，我都喺廣州嘅，即係喺廣州住嘅。咁就但都幾年前噶啦。咁就最近喺東莞揾屋咧，其實。我比我之前想象係真係艱難好多啦，因為其實有幾樣嘢啦。第一，如果比較上海咧，就喺上海揾屋係單簡好多嘅。第一就係因為治安你唔使點樣考慮嚇，因為大部分都係 OK 嘅喺上海。咁東莞你要考慮個治安啦，考慮埋。 我插你一樣嘢問啦。 好啊，好啊。 你敢唔敢住呢個深圳二線咧？ 冇話 唔敢嘅， 敢嘅係啊，即係 人哋係咁住啊嘛。 Case by case 啊，即係要睇啊，但係真。是颇危险的。咁就治安是一个要考 考虑啦，同埋即系你要睇埋周围环境啦，即系如果你睇唔系净系睇一个单位咁简单啦。咁同埋咧，第二样就系咧，喺长安始终都系，即系譬如喺后街长安咗，始终都系个啲镇镇啊，即系就唔系好似上海一个城市咁样咧。业主放出嚟嗰啲单位咧，就有个特点嘅，就通常都系一啲单位好大啦，跟住然之后咧就冇乜家私提供啦，就算有啲家私就好弱啦，咁有啲地方有啲单位直情系仲可能你要稍微做少少装修啊，咁样即系对一个外边嚟嘅人咧就比较烦嘅，即系上海就单咬多嘅。上海其实你即系如果要租间屋咧，讲真你稳定一个中介公司，跟住然之后你同佢讲叫你有咩要求 ，budget 系点样，咁基本上三两日你一定可以搞得掂啊！佢同你安排好有几个单位睇，因为咧就系上海啲业主又比较 professional 嘅，因为佢哋系大部分嘅单位都系针对外国人啦、日本人啦、台湾啊、香港呢啲啦，所以佢一定会将自己个租即系想租嘅单位咧装修到好靓啊！嘅啲家私係一啲好實用啊，即係靚靚嘅家私啊，如果唔係，因為佢都要競爭噶嘛。咁但係喺東莞就哇真係幾艱難咯，我揾咗好耐都揾唔到啊。即係第一就係我本來諗住要求咧，就係我唔想要啲咁大單位，但係啲單位咧，我嗰個中介公司 先嚟啦。 我其實係想揾啲100平方樓下嘅，咁但係呢個原來係喺口街咧，或者喺長安係好艱難嘅。我嗰個中介公司係越搵越大嘅，搵到去大坪呢我諗有 冇搵返深圳 啦，搵到去因為長安隔離太平啦，咁佢搵咗 你知長安來心好快㗎，真係 好快好快㗎，好快㗎，半個鐘頭到嘅，咁搵到我最近睇嗰個呢就已經去到150平方米，咁我一個人住我真係唔需要咁大，我唔係怕鬼，但係即係呢間屋太大呢我就覺得好辛苦㗎，因為我習慣就係我返到去我又係做嘢，咁如果間屋太大我呢度攤下，嗰度攤下，你又可以攤咗成萬。咁所以咁，我一路要求就係我想揾啲六七十平方啊咁樣。佢唔係揾唔到俾我，不過就嗰啲單位就好殘咯。咁同埋就真係唔多俾你選擇咯。即係如果你係講緊六七八尺嗰啲咁樣。咁呢個第一個艱難啦，第二就係喺東莞一定要考慮就係周圍環境嘅治安啊嗰啲咁嘅嘢咯。 醫療咧， 係啊，醫療我都冇乜所謂啊。我又覺得有乜事唔係病到行唔喐嘅就慢慢聲返返嚟香港㗎啦都唔考慮得咁多嗰啲嘅。咁後咩而家我就好騎呢啦，最後我就係都係選擇咗住酒店，就酒店式就月租。咁呢個又幾可以講下，其實又幾得意。咁我就住酒店式呢，就係、是、你知上海嘅廣州又好普遍㗎嘛。其實我早兩年我最後一個單位喺上海住都係酒店式㗎。 我呢度都查因為我自己都去過，譬如話我當然唔好似你住咁長啦。但係話譬如去到一兩個禮拜呢，其實佢有啲 apartment 式嘅酒店㗎。 嗯。 又或者調返轉講係酒店式嘅 apartment。 你講喺邊度先？ 喺上海， 喺上海。 呢個咪咯，頭先你講有 上海。 譬如話，你又唔知道你自己住幾耐， 係啊， 亦都唔知道即係將來個變化點樣。其實嗰啲有一個比較好嘅選擇。 係啊，幾好㗎嗰啲，因為佢嗱第一，你又唔使揾個阿姨同你執屋啦，日日有人同你執啦嚇。即係如果你出面租屋，你又要揾人同你執，咁洗衫啊嗰啲嘢佢又有包埋，同埋個價錢係頗相宜嘅。即係而家因為我諗越嚟越多啊，咁譬如我喺上海住咧，講真，我係3000零到4000蚊。呢、這個 range 你可以揾到唔差嘅，入邊譬如話個單位係講緊我諗有400零尺咁樣啦，咁就類似一間酒店嘅 room 啦，跟住然之後就有一個小廚房啦，你可以煮下嘢食啦，咁入邊提供埋有埋洗衣機啊，就唔係好差嘅，即係啲電器全部都唔係好差嘅嘢咁樣，咁所以其實係幾好。咁啊，哇，落翻嚟東莞咧就艱難啦。咁我一路喺度揾緊屋嘅時候咧，咁我同一時間我又同我相熟有幾間酒店咧，我住開嘅，咁嗰啲酒店咧平均嘅 rate 咧係講緊300零蚊到。咁其實300零蚊酒店喺長安口街，我諗啊台長你都知道，都唔係十分太差嘅。即係我哋通常個格言就係、是，總之住酒店好簡單嘅啫，東莞唔好理係咩酒店。最盡量住最新嗰間，咁你就基本上 OK。 我又咁睇，即係你頭先講個價錢咧，當然即係300零蚊就對我嚟講係貴嘅。 係啊， 但係點解我唔敢住咁平咧？我驚唔安全。 係啊， 即係你唔好講係大陸邊度也好，即係甚至可能外國都係啦。即係外國我唔敢講，但我自己有咁嘅諗法。 即係你住太平嘅酒店呢其實幾危險。 係呀、啊、我諗可以同即係我諗有啲聽眾我哋都可以解釋一下呢其實即係嗰個 rate, 譬如你講300多蚊嘩好 cheap 喎、啊、你打香港個炮房都即係 唔係你可以 中 到 300多啦係啦即係我就想俾個 concept, 即係大家個聽眾、啊、即係大家聽眾係可以知道先。即係譬如如果喺東莞嚟講呢300多蚊係唔錯嘅酒店嚟㗎、啊。即係地方好大。 四星 㗎。係啊咁我就同我呢啲咁所謂呢幾間呢啲咁樣所謂四星嘅酒店傾啦，咁發覺原來咧，佢哋係冇習慣係做商務月租嘅。咁我同佢傾嘅時候咧，哇，佢哋好有誠意喎，佢覺得哇有個月租客幾好啊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咧，個個提出嚟嘅方案咧就嚇親我嘅。佢就佢譬如佢用300多蚊嘅 rate 啦，咁我哋啲熟客我哋攞，其實譬如話可能攞到290多蚊啊，270多蚊，咁佢就再俾個特價你啦，200蚊一日，咁你住30日咧，咁啊6000蚊，我話你唔係話，我冇嘢係嘛，6000人，我喺出邊，喂租間別墅都得啦，喺長安係咪先？咁但係佢哋話，我真係好特價嘅咯，200蚊，咁我試過兩三次就解釋俾嗰啲經理聽，即係酒店經理，我就話你知唔知喺上海廣州3000多蚊已經可以租到啦，咁即係 唔使啊， 係啊， 唔使 我唔知道，應該3000多、4000蚊， 唔使咁貴，唔使咁貴。我講埋俾你聽啦，我住咗1000蚊都唔使。 廣州 係啊， 商務 唔係商務，即係我就一間屋啦。 我唔係咁你， 但係你唔可以咁講，即係你係要同間屋比，唔係同個酒店比喎，即係呢兩件事嚟噶嘛。嗱，即係如果話你貴唔好緊要，但你唔可以貴3倍噶嘛。 係， 我咪貴一倍到咯啦。如果你譬如你嗰個 case， 我估譬如話你如果係咁樣咧，我頂曬窿，我一日俾150蚊。最多啦。 咁我就同佢哋讲就咁即係我就话哇你如果係佢又觉得係俾200蚊我就已经係好优惠嘅一个价钱囉。咁到最后呢我都冇辦法，咁我而家我都係落实咗就喺某一间酒店，咁我就会住。咁但係个条件都几奇嚟，我一个月呢就只可以住20日，咁就4000蚊租。 哦，我明點解啦。 咁其實我就而家就住先， 你唔係住固定一間房添可能。 佢會俾固定一間房我，但即係就算我走咗，佢都會俾翻固定一間房我。咁、但係咧就我淨係只可以住20日，即係如果住多咗咧，就再另外計咁樣。咁其實我都而家都未知點樣計嘅。咁就呢、這個我就真係比我想象中，即係我覺得哇，原來喺東莞而家即係租屋咧係。價錢又上漲咗啦，同埋嗰個即係都幾艱難嘅揾屋住。 唔係你仲有一個因素考慮喎，人民幣個升值喎，升得好犀利， 升得好犀利，好辛苦而家， 好辛苦啊， 好辛苦。 哇！我嚇死我，而家去係咪去到97蚊度啊？ 97.幾， 唉， 好唔見使 嚇，好唔見使真係， 係啊，真係好唔見使啊！因為呢排我使得多錢，所以真係好辛苦咯，就係嚇咁就所以可以俾個hint大家就係即係。唔好諗住喺東莞租樓係好划算啦，即係唔係咁簡單嘅，即係除非你諗住啊，你又有時間去裝修下間屋啊咁樣啊，咁大單位係揾大單位係冇問題，不過你想揾到即係你又要考慮下埋啲治安啊、環境啊、所有嘢咧，唔係咁容易咯。即係我諗都係呢、這個都係鎮同城市嘅分別啦。 但我唔知道會唔會有即係其他嘅處理方法啦，譬如話你如果譬如你辦事處喺長安咁樣。其實離長安都附近都仲有啲鎮噶嘛， 我咪試過。 即係你會唔會話，譬如話住遠少少，跟住你即係會揸車翻，即係 我係一路我一直都冇揸車噶喺大陸，因為唔敢揸，我真係唔敢揸，因為呢、這個幾危險嘅嘢啦。我成日唔係驚我自己發生意外，係驚我撞到人，我唔知點樣處理嚇。因為你知喺大陸好邪門噶嘛嚇。突然間會跑個人出嚟，咁我呢啲唔好搞我啦。咁所以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一路都冇揸車。咁但呢個都唔係問題。譬如話，我有嘗試揾噶。譬如我喺長安，我頭先剛才講就係我試過太平揾咯。咁啊好靚嘅單位，太平我諗如果有啲人去開都知道，就係嗰度有一個叫豐泰花園，係好靚嘅。夜晚直情好似去咗曼谷芭提雅咁樣嘅。咁就我揾到一間4000多蚊，就4000頭嘅啫。咁就150平方咯，但係真係大得好緊要啦。咁嗰度係環境好好㗎。咁如果夜晚玩又唔錯，因為豐泰有間好大間嘅 KTV 啦，佢有埋酒店啦咁樣嘅。 咁但係都係嗰句囉，就佢如果車程係15分鐘到20分鐘到嘅就可以去到長安，咁對我嚟講都唔係問題，不過就係太大單位囉，咁所以後面我而家都係決定，我就短期內都係喺返長安搵酒店住住先，咁就繼續搵囉，因為我如果我而家就呢段時間我都係即係住一日俾一日錢，就一日都係住酒店，咁就唔係太划算囉，咁如果佢而家即係俾一個特價我200蚊，咁我暫時都可以頂得住，咁就頂住先囉，咁我住20日我都冇乜問題嘅，即係對我嚟講，因為我就講真，我又成日出差跑嚟跑去，因為我有時候要上返去寧波啊、上海嗰啲咁樣，咁所以即係20日係我係夠用嘅，基本上係 哈哈。咁你譬如話即係喺而家住嗰度呢，同你嗰個辦事處嘅距離幾遠到？ 好近㗎咋，五分鐘到呢，我就通常搭的士嘅。咁如果講一搭的士，其實又係幾鬼死貴，因為點解呢，你唔係貴嘅，即係你知道喺東莞嗰啲車唔打標㗎嘛，即係 有得傾㗎嘛。 東莞就如果你短程車就基本上就我哋叫15-20，即係唔係15蚊就係20蚊㗎啦。 我哋差妹添。 咁就如果你日日咁搭呢，來來回回咁樣，你知即係你唔係揸車就去親邊度呢都差唔多要坐車㗎嘛，咁所以交通費又係幾近啦，因為又係嗰句就唔，如果同上海廣州嗰啲比較就係、是、喂起碼有條地鐵㗎嘛，即係有條地鐵你又爭好遠㗎，幾蚊咁你有得坐下嘛，咁你東莞基本上就冇㗎吓，咁巴士你知我哋又唔係話太識坐，咁所以都係的士為主，咁所以 交通費呢， 摩托有時會坐嘅嚇，咁、啊、但唔係唔敢坐飛，有咩唔夠膽嘅大佬？ 我哋有咩唔夠膽啫？ 係啊，即係但係有時即係沙情滾滾咯，咁就算啦，即係橫掂都係阿公咁啊，都係坐的士多嘅嚇。 咁、啊、你即係而家譬如話咧，嗰、那個法國交通方面咧，係咪比以前塞咗咧？我自己譬如我 塞得好犀利。 我譬如我一次我喺中頭，我話乜塞得咁交關？ 好誇張啊！而家日頭、其實去到差唔多。夜晚八點鐘到呢，如果講緊我講返即係如果我呢排待長安啦，即係嘩即係塞車塞得好犀利囉，即係我諗係啲大嘅貨櫃車多啦吓，咁就係可以塞到唔喐㗎，即係可能有時係兩三個字嘅車程可以去到半個鐘頭九個字起碼㗎可以。 但係呢個反映咗啲咩呢，佢係咪即係喺東莞嗰邊而家係即係嗰、那個貨，即係做呢個貨品啊，或者其他啲，即係係好蓬勃咧。 都係嘅，同埋就係我諗啲道路又你知，即係大陸就淨係搞公路嗰啲為主嘅啫，即係大路為主咯。啲鎮入邊嗰啲路又開始老化啦，咁 同埋老窄喎。 係啊，同埋就係、是、嗱，以前嘅貨櫃車不嬲都多嘅，咁同埋就係、是。而家就揸車嘅人又越嚟越多啦，即係啲人 有錢咗啦，有錢去買車， 係啦，咁所以塞車嘅情況就越嚟越嚴重咯。 嗯， 係啊， 嗯，咁你譬如而家你自己譬如做落去咧，你估計會唔會話即係長期會逗留喺東莞，定還是即係你覺得喂，即係做下都可能要 我自己 再遠啲，再遠少少咧？ 我而家短期內就一定會喺東莞嘅，因為我另外一個 office 就 set 咗喺東莞啦，咁我諗。即係大部分嘅精力又會擺喺東莞嘅 office 啦，咁我間唔中我亦都會上翻，其實上海我就一路都會成日去嘅，不過即係就會以短住為主咯，因為即係長三角嗰邊就一定會成日去，咁但係個基地就會係喺東莞咯，其實係真係辛苦咗嘅，即係喺上海始終都係真係城市咧。就樣樣嘢比較即係設施係比較舒適啲啦，咁啲配套城市嘅配套好啲啦，咁你去到東莞真係另一個世界囉，即係除咗樣嘢即係玩開心啲啦，咁但係其他如果做嘢呢就環境冇咁好囉，即 係唔係個城市嘅城市嘅規範啦、設計啦都係比較，但係我自己又譬如咁諗啦，你譬如東莞都仲有呢、這個即係管城㗎嘛，管城咁樣你即係嗰度似乎都嗰、那個設施都唔錯。 管城係啊，但係首先我做嘢唔喺管城啦，同埋離頗遠啦，管城就咁因為我要近返啲廠啊，咁所以其實我就都多數都係喺返長安嗰邊多囉。 嗯，係啊，即係話佢其實喺啲廠呢慢慢係移過去喺長安呢邊定點啊？ 長安不嬲都多廠，而家都其實一路都有增長，因為嗰邊就尤其是以台灣 台灣廠為主啦，啊，即係台灣嘅廠好多咯。 嗯，佢哋而家主要做啲咩貨咯？ 五金同塑膠嘅嘢多。咁同埋就係長安係一個比較，因為佢早好早就已經開始，比相對比其他嘅鎮好早已經開始有台灣人喺度設廠，同埋就係我哋譬如我哋做廣告禮品嘅，佢就會係一個即係、就是、一個唔錯嘅地方，因為你有陣時我哋做一件嘢嘅你除咗譬如我舉個例，譬如話我做一件塑膠嘅嘢，咁我可以由起模，我可以喺長安已經可以揾到一啲起模嘅廠，或者由最初嘅時候，我有個設計圖，我要做一個手板，咁你全由手板起模，跟住做大貨嘅生產到印刷，我所有嘢可以喺長安咧， 即 係 你一條龍 到 一條龍做曬， 係啦，可以揾到，因為有時你唔係話每一樣嘢你都可以一間廠做曬㗎嘛，咁你咁變咗就係話你喺長安可以揾到唔同嘅即係唔同工種嘅廠，咁所以就變咗就會比較方便啲咯。 嗯，咁但係呢個情況同即係譬如香港有冇咁嘅條件？即係如果假設我哋個成本唔係，有冇條件做到啲乜嘢咧？ 香港 香港其實以前都係做緊呢啲㗎。你喺如果我哋僆仔嗰陣時咁，你譬如喺觀塘啊、新蒲崗嗰啲都係好多呢啲咁嘅都係咁嘅形式㗎。咁但係冇曬啦，即係而家喺長安嗰啲運作嘅模式其實都 係 同 就係香港嘅我哋七十八十年代 搬上去嘅啫嘛。即係你講緊你噏得出嘅廠，其實喺長安都可以基本上可以揾到。譬如話即係做塑膠啦、做金屬啦、做製衣啦。咁你好多好多嘅廠你都可以喺上面可以揾得到，咁變咗就方便嘛，你喺晒同一個地方你可以揾晒唔同嘅廠去傾、去做嘢咁樣囉。 咁呢個就係一個即係比較好嘅即係工業城市嘅配套啦，即係你唔需要話、做一樣嘢跟住你跑去另外一個 係呀係呀係呀，因為有時我哋間唔中都有遇到呢啲情況，就會辛苦好多㗎。譬如話有某個程序喺長安做，跟住然之後咧冇辦法啦，因為而家有個情況就係咧，有時有某一啲工種我哋要移去長三角嗰邊，譬如喺寧波啊、義烏啊、溫州啊嗰啲做，咁你變咗咧就啲貨你就要某一笪地方做完就要 send 去某一度，咁你就會由廣東省呢邊 send 去長三角，咁變咗就會即係就會風險高咗啊，時間又長咗啊之類。但係而家其實。即係長三角嗰個威脅都好大，即係我成日都講就係因為嗰邊嘅配套其實係越嚟越好，即係慢慢。 但 係 會唔會有一個分工咧？即係話譬如長三角做啲比較高端嘅、比較高檔嘅產品，而即係喺珠三角㗎。即係譬如頭先你講個情況就話、如果你譬如做啲比較仲係比較低檔嘅貨品，就呢個情況你仲可以維持。譬如話喺東莞就做曬啦、但係譬如做高檔少少，會唔會就？即係可能要有啲工序要擺上長三角，或者全部要擺上長三角。 我做廣告禮品嗰行咧，你頭先講嗰個係有呢個分別嘅，但係嗰個情況就係剛剛調轉嘅，因為長三角個起步係比較慢啊。咁如果我譬如我哋講緊係義烏啊、溫州嗰啲咧，我哋通常咧就其實鬼佬都係啊，而家都好清楚就係佢哋點樣分別呢個長三角同廣東省同珠三角呢邊咧。就是、如果我哋做一啲好設計性嘅嘢，即係譬如我有一件產品係差唔多由出個圖嘅，跟住然之後有個概念嘅咁樣咧，你一定要揾翻廣東省呢邊嗰啲廠，因為佢哋嘅經驗比較多，就佢哋又譬如話佢哋知道點樣去同你由設計由你有個概念，跟住幫你同你去砌，幫你去諗。長三角呢樣嘢又弱啲嘅，長三角個強項就喺邊度咧？就係好多廠啱啱剛新設廠，同埋咧佢哋就喺佢最大嘅優勢就係咧，佢哋可以提供到一個好有競爭性嘅價錢。我舉個例子就係咧，好得意嘅，譬如話我好簡單，我舉個例子，譬如我做一隻膠杯水壺咁樣，即係譬如有啲汽水嘅產品牌成日都會送一啲膠嘅塑膠嘅水壺咁樣嗰啲，喺廣東省做可能大約係如果舉例，譬如話係$1一隻嘅話咧，你隨時喺長三角係可以揾到同相同一做同一隻杯係揾到$2-$3美金。 嗱呢、這個同我講 好誇張， 呢、這個同我講啱相反咯。佢而家唔係做高端過嚟，係平過嚟。 係做平，佢唔係做高端。如果你俾一啲好概念性嘅產品咧，就我就建議即係如果做廣告禮品咧，就喺長三角就暫時，但係呢個我相信第日係會改善嘅。但係暫時嚟講咧。 就長三角嗰邊咧就未必會係有即係咁強啊。咁通常就我哋都會做平嘢咧，我哋就會喺長三角嗰邊運，係好誇張嘅。譬如話，我最近做嗰個牛仔布嘅銀包嚇，即係同一個銀包咁嘅 size， 我喺嗰邊運咧係最後係可以做到兩毫幾支美金一個係一個唔錯 finishing 嘅一個牛仔布嘅 wallet 咁樣咯。咁基本上我哋係好清楚，就喺長三角咧，如果我哋要揾好平好平嘅嘢咧，好低價嘅嘢，一定喺長三角嗰邊揾。因為咧佢哋我講翻，譬如話，有個原因，譬如話點解佢哋會可以做到咁平嘅？即係譬如話佢哋而家嗰邊嗰個監管咧，其實就比較鬆啲嘅。咁譬如話，如果你我哋做一隻水壺咧，去美國咧，咁我哋要攞 food grade 啊嗰啲咁嘅嘢噶嘛，即係你知美國要攞 food grade 嗰啲。咁通常廣東省呢邊咧，佢哋係因為佢哋做咗好多年，佢哋知道曬我出口去美國、出口去歐洲所有唔同嘅標準。咁但係喺長三角嗰邊咧，就好多時就薄懵嘅，同埋佢哋啲塑膠，譬如塑膠料，佢點解可以做咁平咧？佢哋就係好多時用一啲翻用嘅塑膠料，唔係環保料啊之如此類啊。咁佢所以就可以做。 唔係，咁但係你如果係咁，我用乜嘢去到俾人打轉頭？ 唔係，所以你就要睇下。所以就係你要知道兩個地方嘅特性，跟住然之後你再睇下你嗰件嘢會係出口去邊度，咁你睇下喂有冇機會博到網，或者喂都冇博啦，咁跟住我咪又喺翻上邊做咯。 去呢、這個即係南美啊，咁、這、呢個 係啦，去南係啦，啱啦啱啦，去拉丁美洲嗰啲咧，咁我哋就通常都會係喺曬長三角嗰邊揾，因為唔使搞咁多。譬如你如果做電子嘅產品咧，基本上出口歐洲嘅，你基本上可以唔使點樣喺長三角揾，或者長三角而家都慢慢有，但係你就要小心啲咯，因為歐洲咧就而家係行緊一啲嘅所謂嘅佢有兩套標準，一套叫 V， 一套叫 Rose。咁樣，咁嗰啲咧喺嗰個呢個安全標準咧，係喺呢個廣東省咧，係比較行得成熟穩妥啲嘅。 嗯，嚇。咁啊，其實我自己有兩個問題，聽落去就，第一樣嘢，你點揾啲廠咧？即係你譬如話，如果你跑勻曬長江個珠三角就周圍揾，係好辛苦嘅， 好辛苦㗎。 同埋咧，就係啲貨嘅嗰個 QC 係點做法嘅？ 我哋咧就嗱揾廠咧就而家冇難度噶啦，其實只要你係人類都揾得到啦，基本上嚇咁就個途徑嘅基本上就係我哋一年有好多次fair 啦 ，exhibition 嘅 fair 啦，連埋香港嗰啲咁樣，即係就呢個 TDC 搞嗰啲咁樣，咁我行 show 啦，佢哋擺 show， 咁我哋會認識啲廠啦。咁平日一年365日咧就係上網啦，同埋靠 想唔想靠呢個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啦，成日都會上噶啦，阿里巴巴。 你應該要介紹下呢個網點用先得。 OK， 都冇乜難度嘅其實 我哋下一 part 講，大家先講埋嗰個。 咁就喺呢啲途徑去揾咯，揾到啲廠翻嚟就。咁然之後就你就要就開始要就要憑你自己嘅經驗去判斷，即係同佢呢間廠究竟可唔可以有能力去處理你張單啊咁樣咯。咁就咁當然啦，做咗咁多年嘅，咁你有多產品，其實我哋有多所謂自己嘅相熟嘅王，即係我哋叫皇家廠，即係我哋自己。譬如我知道做金屬嘅，我就已經有幾間係拍住我去做啊，做塑膠。 即係你行埋你自己間廠做唔做到㗎啦？ 知道㗎啦，即係有啲做到又有啲做到好朋友啊，有啲做到啲仇家咁樣，即係行數見到佢，我都要運路行咁樣，即係嗰啲咁樣，乜都有㗎啦。 我哋都有嘅， 系啊。 OK， 嗱，我哋下一 part 再翻嚟啊。 好 ，OK。